真的，哎，被擦掉了，没关系啊，擦掉了就再写就好了啊。好，来，我们先看，来，我们讲一下并不拍卖，好，并不拍卖跟放地地上的概念。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概念，并不拍卖。好，来，并不拍卖概念，好，并不拍卖概念。来，第一个，好，第一个，第一，好，我们有讲过嘛，并不拍卖一共几种？一共有四种嘛，好，一共四种。来，第一种，好，第一种最典型并不拍卖，八七七条的第一项规定。好，我们先看八七七条，好，八七条。既然都讲到并不拍卖，那我们先把并不拍卖概念一样，好，跟各位同学一次做一个完整的理清。来，我们看讲义的第一。第131页，131页，好，131页。好，我们看877条，好，877条，喂，来，第一项，好，第一项，啊，131页，131页，好，877条，第一项没有，来，土地所有人，好，土地所有人，好，与抵押权设定，好，设定，好，好，来，抵押权设定之后怎么样，在抵押之土地上怎么样，营造建筑物的，营造建筑物怎么样？抵押权人于必要怎么样？然后于强制行权中申请法院怎么样？将其建筑与土地怎么样？并付拍卖，并付拍卖。好，但对建筑之间怎么样？无优先授权权，好，无优先授权权。好，八七七条以下的第一种并付拍卖情况。好，所以来第一个，好，第一个，来，土地所有人于抵押权设定之后，好，申请怎么样？在抵押的土地怎么样？营造建筑者。好，所以第一个，好，第一个，八七七条以下的并付拍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比如说怎么样？甲有一笔土地，但是我们要来注意哦，好，注意哦，第一种的八七七条以下的并付拍卖怎么样？它是以土地怎么样设定抵押权？以土地怎么样来设定抵押权？以土地怎么样设定抵押权？哦，时间设定抵押权的标的物是什么？是土地哦，土地哦，土地设定抵押权。好，以土地怎么样设定抵押权？好，比如说怎么样？甲乙乙依照860条规定，好，设定抵押权益，好，设定抵押权益。好，这时候怎么样？乙在甲在抵押权设定之后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上怎么样新建一间建筑啊？好，这是 A 地 ，A 地。后来怎么样？甲在土地上盖了一间平屋，好，平屋，好，平屋。好，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好，如果说怎么样？今天好，假设土地，好，土地这样子。好，甲跟乙呢借了，假设1000万元，好，1000万元。好，这个 A 地啊，刚好市价也这样值的1000万，好，1000万。好，假设说怎么样，今天后来甲还不出钱来，好，不出钱来，好，这个怎么样，养哪一句嘛，实行抵押权嘛，那就怎么样，拍卖，查封拍卖，什么的 A 地有问题，那这种怎么样，查封拍卖 A 地效力为几比五，好不好？好，为几比五，但是不会嘛，为什么不会？因为怎么样，第一步它是一个什么？土地的物嘛，有问题？既然是一个土地物，有土地的所有权嘛，我不会参与什么房地所有权那样分一除一嘛，有问题？所以这个怎么样？效力当然不起于比物嘛，所以我只能就 A 地去那样拍卖嘛。好，如果乙跑去把 A 地拿去拍的话，请问一下，如果说怎么样 ？A 地空地是1000万，那时候上面有一些 B 物的话，如果你是比如说第三的 B 想要去拍卖这块土地的话，好，想要去拍地这块土地的话，请问一下，丙会不会愿意出1000万去买这块地？会不会？如果你是丙，会不会想要买？当然是不会了。为什么？买了然后呢？上面怎么样？有些 B 物嘛，有些 B 物怎么样？那就怎么样？不能用嘛，有问题？就不能用嘛，有问题？因为怎么样？你要怎么用？如果要用怎么办？要把什么 B 物给拆掉嘛？啊，就怎么样？拆无还地嘛？这时候怎么样？谁跳出来？甲就跳出来说：“哎，你怎么可以拆屋？有没有？”但是说丙为什么可以拆？当然可以拆，为什么？因为我是土地的所有人嘛。那你有没有跟我签订什么契约嘛？你没有怎样设定怎样地上权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我当然可以怎样拆地，好，拆屋还地嘛？但是怎么样拆屋还地就会怎么样导致什么 B 屋的经济价怎么样受到减损嘛？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为了避免，好，避免第一个避免怎么样拍地的意愿降低嘛，导致怎么样？ 债权人啊，债权量、抵押权量是不足清偿啊，受偿的这个金额不足嘛啊，避免量不足以抵押债权啊，降低偿还意愿。第二个量也避免什么？BD 一样啊，稍微 B 五一样，面临拆屋还电命运啊，面临啊，避免拆屋还电命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种量，就是说这个抵押权人以量黑白的在法院强制执行的拍卖过程中量申请量，法院一并将啊 B 五一样采取并付拍卖，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注意哦，就 B 五卖的价钱量，这种量。已没有优先受偿之权，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抵押的 A、D 和 B 五一起卖的话，这时候丙会想买，丙就可能比较想要买，有问题？啊，假设怎么样？丙出1300万来去买细针的 A、D 跟 B 五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注意哦，今天乙只拿多少钱？乙只拿多少钱？乙只拿土地的1000万元，那甚至房屋的300万元量，这时候怎么样？乙会拿，乙就不可以拿，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哦，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啊，并付拍卖，好，并付拍卖第一种最简单的，好，最简单的，以土地设定抵押权，就房屋啊，房屋好，建筑怎么样？还去并付拍卖，好，是第一种，好。接着再来第二种的并付拍卖，刚刚我们看过什么？第二种并付拍卖，862条第三项的答案书吗？好，答案书怎么样？去准用，准用吗？准用877条第一项的并付拍卖吗？好，注意啊，今天怎么样？这里的并付拍卖是怎么样？并付拍卖，今天注意哦，它是怎样？它是房屋啊设定。抵押权吗？好，房屋设定抵押权就读这个房，好，房屋设定抵押权就房屋这个建筑物的增建部分怎么样来去并付拍卖，具有独立性而非重复，非重复的独立之物怎么样来去并付拍卖，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可以吗？可以吗？好，可以吗？好，所以刚刚学的意思吗？有没有？怎样在他的A 屋上面怎么样盖了一间 D 屋嘛，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如果今天怎么样，今天 A 拍低一月减 D， D 屋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可以连 D 一起去拍卖，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那这是这个并不拍卖的第二种情况，刚刚说讲了，今天怎么样房屋设定抵押权，房屋设定抵押权，877条什么的设定抵押权，土地设定抵押权，有没有？好，所以才会去讲准用啊，有问题？准用啊，哪个用？有问题？两个一不一样？不一样哦，不一样，它的前提量不一样哦，所以考试中要特别特别注意哦，是什么样的情况？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第三种并付拍卖，刚刚也看过吗？我刚刚也看过，哪一种？哪一种？866条第二项第三项除去，好，除去怎么样地上部的这个权利，好，权利就除去权利之后怎么样就什么土地上之建筑物怎么样来去并付拍卖，有问题？那依照怎么样？依照877条的第二项准用877条的第一项规定来去怎么样并付拍卖，有问题？所以这是好，所以这个是除去权利后，好，对于这个好，对于这个房屋的并付拍卖，好，或者并付拍卖，好，所以这个土地设定抵押权后怎么样就减户来去并付拍卖。好，简称并拍。好，那这个除去权利后怎么样？房屋就建物嘛。好，建物怎么样？并拍，都用同样好，建物并拍。而房屋设定抵押权之后怎么样？将建物并 平摊，请问你，所以并不拍卖的标的是什么？并不拍卖标的是什么？都是建筑物，请问你，有问题。所以一二三，但是怎么样？并拍是什么？建筑的并不拍卖，但是怎么样？情况不一样，好，不一样。第一个，877条第一项的并不拍卖什么呢？这是什么？是土地设定抵押权，那就建筑物怎么样？并不拍卖，有问题？有问题。好，第二个怎么样？它是房屋设定抵押权，好，注意哦，好，它是房屋设定抵押权，就建筑的并不拍卖。好，第三个它怎么样？除去权利后怎么样？这里就建筑的并不拍卖，但是要注意哦，今天这里的建筑物是谁的建筑物？是第三人的建筑物，非常好，好，这个同学聪明啊，好，它是第三人的建筑物，有问题？有问题。但是前面这边两边的这个建筑物怎么样？通常都是谁的？都是什么？抵押人的建筑物，有问题？有问题。好，那所以哦，这边要特别注意哦。所以这一二三三的情况怎么样？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好，所以在这个866条第二项，好，第二项、第三项的情况，比如说怎么样？甲有一块土地，好，甲有一块土地，好，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设定。设定抵押权给乙。那设定抵押权给乙之后怎么样？请问一下，甲可不可以把 A 地怎么样设定地上权给丙，然后让丙在 A 地上盖房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嘛？有没有？当然是可以嘛？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因为怎么样？抵押权嘛，它是一个担保物权嘛，不怎么样，乙转占有嘛，有问题？不会去影响怎么样原本所有人对这个标的物的使用收益嘛，抵押物的使用收益嘛，有问题？所以既然怎么样，它不影响它使用收益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甲当然可以将 A 怎么样设立地上权利，使得 B 怎么样在上面干预一切，比如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因为怎么样，丙在上面盖了一间 B 屋之后怎么样，可能怎么样导致这个 A 地的价值怎么样低落，好，低落影响到拍地约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假设 B 要来拍，看到怎么样土地上有些房子的话，他会想要拍？不会嘛，因为怎么样拍的时候怎么样他又不能用，有问题，好，有问题。那就算怎么样他拍到之后怎么样，好，去跟 B 主张什么财务还地，好，财务还地，这时候怎么样也会影响到什么 B 屋的经济价值啊，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为了怎么样把户籍经济价值提高排第一位，所以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新法866条的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抵押权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先除去832条的地上权，怎么样就丙的 B 屋怎么样来去并付拍卖，那但是怎么样就 B 屋卖的价钱怎么样乙不可以优先受偿，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样 B 屋的钱要给谁？给谁？当然是给丙嘛，有问题？可以。好，那这是866条第二项第三项，依照877条第一项左右第一项的并付拍卖，好，除去权利后的并付拍卖，好，所以这里除去权利后有可能怎么样设定什么？第什么设定抵押权？有可能怎么样是土地设定怎么样抵押权吗？那有可能是建筑设定抵押权？也有可能吗？有没有？刚刚我所举的例子是有建筑的增建部分吗？它是什么建物？设立抵押权之后怎么样，在建物上怎么样增建一块，然后增建一个地屋嘛，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第三个，866条第二项、第三项，这个啊，除去权利后，它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是土地设立抵押权，或怎么样？房屋设立抵押权，怎么样都可以用，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图像这边一样，只能是什么房屋设定抵押权，877条第一项只能是什么土地设定抵押权，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是一二三，这三个怎样不一样的地方？好，不一样的地方。好，再来接着，好，另外一个第四个，我讲过嘛，并不拍卖一共几种？四种啊，所以第四种并不拍卖，它很特别哦。来，新法877条之一的规定。来，我们看新法877条之一，来133页。好，来， 以见物设定阳穴，来发财，见物生阳穴，见物生阳穴。所以今天是第二穴设定阳穴什么？见主物，有没有理？有没有理？好，以见物设定阳穴，量与百月拍卖阳物时量，其抵押物所存在的必要权利，则要预测必要权利得到预测。好，发财，好，因并不拍卖，因圈钱，好，因圈钱，因并不拍卖，因并不拍卖。好，注意啊，好，注意啊，今天量，你去看。八七七条第一项命，刚刚看到什么？八七七条一项，它什么？它是于必要时得并不拍卖，于必要时得并不拍卖，得并不拍卖。今天八七七条第二号，八六二条第二项就准用八七七条第一项，既然准用第一项，所以它也是什么？得必要时得并不拍卖。有问题，有问题。那今天怎么样？一样，八七七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规定，所以也是怎么样？于必要时得并不拍卖，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怎么样？八七七条之一怎么样？它是什么？它是因并不拍卖，它是因并不拍卖，有问题。所以哦，好，所以这个八七七条之一的这第四个跟前面一二三个怎么样？第一个量，它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什么？它是因而非得，有没有？还是一定要，一定要。好，那今天它的拍卖的这个情况下是什么？是怎样？第一个，它是什么？见物设定抵押权，是建筑物设定抵押权。那什么东西啊？去并购呢？什么东西啊？去并购呢？注意哦，它不是建筑物拿去并购呢，它是什么？它是权利啊，必得押与的权利，这个权利的并不拍卖，有没有？好，前面这三个并不拍卖的标记是什么？标记是什么？一二三标，这个并不拍卖标记是什么？它是房屋嘛，建筑物嘛。好，但是第四个哦，第四个哦，跟前面三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它是什么？它是因而非得。第二个呢，它的拍卖标的物并不拍卖标的物是什么？它是权利而非建筑物哦，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样子 OK 吗？好，可以吗？ OK 吗？它们之间的差异吗？可以吗？好，那些这个八七七条之一的情况是什么？来，比如说我们要看简单吗？结案，原块。AD 好 AD 怎么样？他先设定了地上权给 E， 好，设定地上权给 E， 使得 E 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土地上 AD 上怎么样盖一间什么礼物嘛？好，盖一间礼物嘛？有问题？那这是怎么样？庇护谁的？甲在自己的，庇护谁的？甲在自己的，但是乙的嘛？为什么是乙的？因为怎么样？乙是什么？原始出资新建之人吗？原始起造人吗？所以他怎么样取得庇护的所有权？有问题？这边有问题？没问题哦。好，再来接怎么样？乙如果怎么样虚垮身体，他能不能借钱？当然可以嘛。好，借钱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对，为了怕乙还不出钱，这时候怎么样？乙把乙名下所有财产就是什么庇护嘛？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设定什么抵押权吗？有问题？乙可不可以确认他自己的庇护设定抵押权？当然可以嘛，有问题。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丙如果怎么样？好，后来乙还不出钱，丙可以怎么样？行使怎么样抵押权去查封拍卖庇护嘛？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时候怎么样？乙去行使抵押权查封拍卖庇护，如果是被丁拍定的话，那请问一下，丁买到这个庇护怎么样？买到这个庇护怎么样？买庇护怎么样？啊，就买到庇护嘛。但是怎么样？今天丁有没有取得坐落于 A、B 上的权利？没有嘛？有问题？因为 B 只单纯取得什么 B、D 所权，他有没有取得到甲乙之间的地上权？没有嘛？好，没有嘛？既然没有取得地上权的话，这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发生甲对丁主张什么财务还地？有问题？有问题。所以为了怎么样避免财务还地，怎么样而影响到怎么样丁的拍定意愿？所以怎么样？一样，好，一样嘛。提为了怎么样提高丁的拍定意愿，然后怎么样避免财务还地？哎，你会发现什么？发现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并不拍卖，它的理由都在哪里？第一个怎么样？提高拍定意愿嘛。第二个怎么样？避免财务还地。有问题？ 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时候你看，今天如果乙啊，好，丙要去行使乙押权、行押权去查封、拍卖 B 物的话，这个时候你看，必须联络什么？甲乙之间坐落于 B 地，好 ，B 物坐落于 A 地的这种地上权量，乙地的丙府拍卖，有问题？有问题？那在这里啊，注意啊，丙拍卖，啥是丙拍卖啊？这时候你看，丙可不可以优先收藏？丙就不可以优先收藏，所以有问题。好，所以现在讲，今天民法里面物权篇所讲的并不拍卖的四种情况，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吗？会不会搞错？会搞错了？会不会搞错了？应该是不会的吧？这样讲够清楚了吧？好，够清楚了吧？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并不拍卖，好，并不拍卖。接下来什么情况下并不拍卖？建筑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抵押权设定后吗？好，设定后怎么样？是用丙府拍卖概念，有问题？有问题？好，接着再来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来，如果是抵押权设定之后怎么样？叫做丙拍卖。那如果是设定之前呢？这时候是什么概念？设定前什么概念？设定前叫什么？叫做法定的。地上权啊，啊，法定的地上权。好，法定的地上权，民法876条规定，好，来看876条规定。好，第一个，好，第一个，第一个，它叫什么？叫做法定的地上权。既然叫做法定，所以这个地上权的形成，地上权的话，怎么样？是基于什么？基于法律的规定，不是基于怎么样？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不是基于当事人的合理，而是怎么样？该当于876条的构成要件怎么样？这时候就直接发生什么地上权的效力，有问题？所以需要依照750万人对登记，不需要，不需要。但是如果要处分这个地上权的话，必须要干嘛？先做一个什么759条的宣誓登记，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吗？好，讲过了。好，再来这个法定地上权的这个情况，来，我们看876条规定，来，翻开讲义的第139页，来，876条规定，来，法定地上权，来，第一项，好，第一项，抵押权设，好，设定抵押权时，好，设定抵押权时，然后土地及其土地上建筑物怎么样，同属业权，所以你看，这时候怎么样，地上权设定的时候怎么样，土地怎么样？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同属业权的情况怎么样？就是什么？抵押权设定是建筑物存在的，已经存在了，有问题？好，已经存在了。好，从这个字句里面就可以判断出来怎么样？今天在抵押权设定的那个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建筑物就已经存在了，好，已经存在了。好，同属一人所有，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怎么样为抵押的啊？与抵押物拍卖时怎么样视为有抵押啊？视为已有地上权的设定啊？期间好，其第一个期间范围内给大家解释，就是期间怎么样给予法院判决定之。好，第二项抵押权设定怎么样？土地及土地建筑物怎么样同属业所有，而土地好及建筑物怎么样为抵押的，如经拍卖，其土地之好与建筑之拍卖各以怎么样适用前项之规定，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吗？呵呵，不是，不是法条，不是法条问题，而是怎样？你们有问题吗？什么情况？有吗？有没有吗？举例。有没有举例？有没有举例？我有讲过嘛？法条上怎么样？不是要举例吗？举例嘛？还是举例？叫什么？画图嘛？有没有？我讲过嘛？法条路看不懂，太抽象，太奇怪，看不懂呀。自己画图嘛？有没有？好，所以我看啊、哦，第一点，第一个怎么样？抵押权设定怎么样？房屋存在，也就怎么样？今天甲有个 A、B， 还有一件什么？地物嘛，好 ，A、D 跟地物嘛，已经存在了。好，设定抵押权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好，同属一人所有，注意哦，同属一人所有。所以这种怎么样 ？A、D、D 物怎样都是甲所有，有问题？好，再来。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为抵押者，下面一组，下面一组。这时候怎么样？我只怎样？只救 A、D 嘛。第一个情况，我只救 A、D。 设立抵押权，有问题？好，第一种情况，我只就 A、D 设立抵押权，好，仅就，这是第一种嘛？或者是你看，仅就 B 屋嘛，好，土地或房屋嘛，仅就土地或仅就房屋嘛，仅嘛就是什么？一种情况，一个情况，有问题？好，仅就我看。可以吗？好，仅就 B 屋嘛，设定抵押权，好，设定抵押权嘛。好，这时候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后来当然就会被谁？被别人给买走嘛，好，被别人买走嘛。但是你是要买 A、D 还是买 B 屋嘛？好 ，Anyway， 不管，我不管。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如果这时候怎么样？拍地，好，拍的 A、D， 或者是拍地到 B 屋嘛？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怎样房地所有权相异的情况吗？有没有问题？这个在哪里有出现过？在哪里有？在哪里？在哪里？房地所有权相异之大于第几问题？西阿罗啊，不是西阿罗啊，西阿摩啊，四二五条之一的规定吗？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房地所有权相异之大于它的法律效果什么？它什么？是什么？视为有第三权认定还是什么？推定主力关系嘛？有问题，四二五条之一怎样？房地所有权相异之大于怎样？推定怎样？房地于怎样？房屋存续期间和使用的期间内怎样？推定有主力关系啊，有问题？好，所以旁边自己注意哦。八七六条法律依照怎么样？法律最注意 CF 啊，四二五条之一啊，好，四二五条之一。等一下再跟你去比较四二五条之一跟八七六条有什么不一样。好，那这个先放在旁边。好，那我们先说八七六条这个情况。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今天拍的不论是 AD 还是拍的不论是 BU， 反正这个怎么样？甲跟丁怎么样？房地相应的让与。好，所以这样，好，所以避免今天如果丁拍得到 AD， 使得 B 甲的 BU 可能被拆还地，或者是怎么样？丁拍地的 BU， 甲嘛就跟丁主张拆还地。好，反正不管，好，不管，为了怎么样？避免 A， 避免 BU 被拆屋还地，影响怎么样？丁的拍地意愿，好，影响丁的拍地意愿。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好，在这个情况下，这怎么样？我们法律上就直接规定，好，直接规定哦。再一个，甲丁之间怎样，就怎样视为有地上权的设定，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既然丁有地上权设定的话，这是怎么样？无论是甲还是丁呢，都可以怎样合法使用 B 屋坐落于 A 上，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法定的地上权，法定地上权最典型的情况。好。再来八七六条第二项说什么？如果我们要这时候我们要不是仅就土地或仅就房屋，而是怎么样？同时就怎么样？土地跟房屋怎么样都设立抵押权，都设立抵押权。结果后来结果怎么样 ？D 拍的，假设 D 拍的 A D， 然后怎么样？物拍的 B 物，好，物拍的 B 物，这时候怎么样 ？D 跟物之间怎么样？一样发生什么情况？房地所有权相异的让与吗？有问题？有问题？如果同时两个都一起拍卖，啊，结果怎么样？丁标的土地，然后物标的房屋，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啊，只不过这个机会非常小，有问题？啊，如果你是丁，有没有想要只买到土地？啊，结果上面有别人标到的房屋，不会吧？那你如果是物的话，你会想要只买到房屋，啊，但是下面没有土地，也不会吧？好，所以这个机会。非常强，但是也不可能，有可能，好，有可能，好，有可能，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尤其在什么？如果你拍卖不是同时拍卖，而是什么一时拍卖，好，一时拍卖，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吗？比如说我们要丙的债务比较早到期嘛，物的啊，乙的债务比较晚到期嘛，但是丙先拍卖嘛，丙的拍卖什么？礼物嘛，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吗？那这时候丙的会主张并不拍卖 A D。可不可以？但是不行嘛？为什么会并不拍卖？为什么？因为并不拍卖什么？建筑物是抵押权设立后才存在的，有问题？ 懂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戒毒跟阳泉圣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话，可不可以并发卖？但是不可以嘛，有问题。所以他说并发卖 AB 哈，并发卖 AB 怎么可能？那不可以吗？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丁跟戊哈，那两个怎么样？不同的时间内拍到，好拍到。这时候怎么样？为了避免怎么样，丁跑去跟戊主张什么财务管理嘛哈，影响怎么样 ？B 屋的经济价值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一样在什么丁跟戊之间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我们认为他怎么样视为有地上权的胜利，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八七六条第一项跟第二项，好，这时候怎么样？都是为了避免怎么样 ？B 屋被财务管理的命运，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通关，好，通关怎么样 ？B 屋来跟法律一样怎么样？他如果共同一个中心思想，什么就是中心思想？就怎么样避免怎么样？房屋被拆除嘛，好拆掉，避免财务管理影响怎么样？建筑的经济价值有问题？有问题？好，只不过怎么样？法律一样权跟什么？并不外两个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概念，适用情况怎么样？不一样，两个人共同同时存在。不可能嘛，因为一个是设立前，一个是设立后存在，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是八七六条的法定依据，一个是八七七条，好，以下这个并不拍卖有问题。好，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样子应该很清楚吧？好，很清楚吧？好，对不对？有问题的举手，这个重要吗？每年不是每年哈，就是很难考哦，很难考，很难考。但无论是选择题啊，一门一二选择题，还有怎么样，实习这个都考了非常非常多次，啊，尤其研究所怎么样，考了 N 次，好，考了 N 次，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很重要。好，再来，接着跟四二五条之一有什么不一样？四二五条之一是什么？法律注意权，怎么会是法律注意权？有没有法律注意权的概念？不要乱创哦，好，没有什么法律的注意权概念，好，没有，民法中没有，好，不要乱创哦，好，这就是什么？我上次说过了吗？好，这样说，好，天下无敌霹雳，好，霹雳天下什么？好，天下无敌霹雳无敌，好，哎，我用过了，好，天下无敌霹雳什么？输，好，然后他这个不可以了，不要讲，好，不要讲，好，不可以了，好，好，好，那这是什么？四二五条是一种什么？其他怎么样？有一些。有什么？有土地啊，然后呢？忘记了，来翻一下四百二十五条之一，重要哦，好重要哦，四二五条之一重要哦，来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四二五条之一。来，第二，土地及其土地上劳动怎么样？同属业所，什么？土地及其土地上劳动怎么样？同属业所有，有没有？老鼠业所有，然后怎么样？仅将土地或仅将房屋怎么样？啊，让与他人啊，先用同时让与他人，或怎么样？土地房屋怎么样？同时或先用怎么样？相与相依之人，好，相与相依之人，所以这个怎么样？有怎么样 ？B 屋让给了乙方 ，A D 让给了 B 方，好，这时候怎么样 ？A 屋跟 B D 之间，好 ，A D 跟 B 屋之间怎么样？就 B 屋可以怎么样？使用的期间可以可得使用期间怎么样？推定怎么样？乙丙之间怎么样？有租赁关系存在，推定有租赁关系存在，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好，好。那这个怎么样？这两个怎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第一个，第一个，好，第一个。第一个怎么样？这里的将与原貌指的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没有吗？一般的买卖都可以，可以吗？好，可以吗？好，但是要注意哦，今天法定地上权的情况是哦，它一定是怎么样的拍卖？第一个，它一定哦，基于什么样子原因的拍卖？一定是什么？基于怎么样设定抵押权、行使抵押权的拍卖吗？有问题？哎，不然它规定在抵押权面干嘛？好的呢，好，它一定怎样行使抵押权，看看，好，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并不限，好，并不限制，所以它的拍卖的这个原因，拍卖的目的怎么样，范围怎么样很大，好，是一般的，好，一般的，好，它一定怎样是抵押权，好，抵押权行使抵押权的拍卖，好，接着再来，好，再来第二个，好，一个特别地方，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怎么样？是法院的拍卖，一定是法院的拍卖，一定是法院的拍卖。如果不是法院的拍卖的话，它就没有法定地上权的使用。 这个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法第一章除了八七六条之外，之后还在介绍。好，这个下礼拜好，还在介绍一个八三八条之一，在地上权和地上权那边也有一个八三八条之一的法第一章权，那个一样也是什么？也是经过法院的拍卖。好，来注意啊，我国民法，好，民法里面，好，民法的规定里面，如果涉及到法定地上权的话，法定地上权的话，它的拍卖方式一定是经由什么？经由法院的拍卖。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啊，好，所以这个法院的拍卖，法定地上权，好，这个八七六条，好，它是第二，它是法院拍卖。第二个，你看，它是以什么？以抵押权实行拍卖为目的，有问题？好，但是怎么样？四二五条之一啊，所以它是法定的地上权吗？不管怎么样，我就一定有地上权在，我的房屋就一定不会被拆掉，有问题？有问题？好，但是怎么样？这里第一个，它是法院的拍卖。不是嘛？既然是法院方面，所以怎么样，保护就没有那么大。好，第二个怎么样？它怎么样？有没有特定的目的？没有，随便怎么卖都可以吗？所以它的法律效果怎么样？就比较落地力量，好，落地力，好，它是什么？推定租赁关系嘛？那推定怎么样？可不可以去买在那办？可以吗？但是怎么样？它是视为有地上权之利，视为有那办，不可以去反制对方。有问题？它什么是视为？什么是推定？我忘记了哦。第一堂课就教了，什么是视为？视为什么？法律效果的，你只是法律效果的问题，效力问题，跟事实有关系？没有关系，有问题。那什么是推定？推定什么？事实上的推定嘛，好，是事实，好，事实怎么样？当然，事实怎么样？在未保障的不明时，我先推定，好，推定有这个事实存在。那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个事实存在，你可以去反正推翻嘛，有问题？好，所以四五个推定跟怎么样？罗干换好不一样哦。好，那就是这个啊，这个四八七六条法定地上权跟四五条之一啊之间的区别，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个法定地上权部分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好，没有问题的话，好，这个讲义的这个八七六、八七七条这边部分，回去给自己看哦，好，给自己看哦，没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好，没有问题的话，来，我们翻回来，好，翻回来，来，好，翻回来，好，第一百一十三页，好，这个卷书里面绿色的部分。好，绝对律师，我看一下，好，我三分钟已经看完了。好，三分钟，来加一笔，加一笔后一笔土地，你有分居的。好，那这个你有二分之一土地借人，两层房屋以供居住，它二的建筑结构已完成，即门窗尚未装饰完毕，内部装潢尚未完成。如彼有意取得该楼房所有权，此项未完全竣工房屋是否可成立土地的不动产已办理所有权登记？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看到这个题目怎么样？你要反射动作，一定可，一定是可以吗？什么时候借钱？什么？63年第六次的民营决议啊，有问题？我讲过怎么样？好吗？有问题？好，六三六，啊哈，六三六公升啊，啊哈，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63年第六次的民庭决议，63年第六次民庭决议，那63年第六次民庭决议做什么？第一个怎么样？非土地的构成部分继续附属土地上，而它已经形成土地且不易动其所在而言，有问题？背起来啊，背起来啊，背起来！选择题必考了，选择题必考了，有问题？好，叫你判断什么是动产，动产这个每年都一定会考，好，每年都一定考。好，然后再来，好。第二个啊，若甲对剩余二分之一公顷地方预计营建上已加收入，以不动于此，可否诉请法院裁判？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大家原谅他，他是昨天10点才上课，好好好，没听到。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不可以诉请？今天怎么样？我分了缺不可逆的时候，可不可以诉请法院判？答案是不可以嘛，有问题？15点还有60年第七次的民庭决议嘛，好，这考了2班啊，就这样，没有那么多了，好，考了很多很多次，有问题？66年第七次民庭决议，有同意分享？有吗？好，有吗？有问题？好，大家原谅他，昨天10点才来，好好好，来。 再来朝代第三小题，好，第三小题，好，右装潢房内好吃资金好需要资金，甲乙共向 A 银行借七台一千一千万元，以前述土地一样，几楼房设定抵押权凭证加印，之后在房外利用房龙之原有墙壁加建一些厨房，该厨房是否其前述抵押权？下一口题，是的，有问题，有问题，是第一条问题。八六二条第三项的本文吗？有问题？恐惧土地现部分译为抵押权的效力属性，有问题？这题目不难，有问题难？不难吗？只要知道实物性且知道法条的这个好的这个真谛嘛，那这种量就知道了吗？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种题目就是你知道，我知道，土也容易知道嘛。好，所以这种量大家一定要怎么样？更仔细小心啊。所以这种量，这个该出现的实物性且有没有就一定要出现了，有问题？好。这是九成元绿色的朋友，这个问题在三分钟解决了。好，那在111页、112页，来残余物跟粉泥物，我刚刚没擦掉嘛，没关系，我们直接看。来，860条之一哦，来，第一项，抵押物灭失残余物量，成为抵押权的效力属性。好，抵押物之成分能以通常物为方法，而分立和土地使用量一同可以哦。第二项，申请一样抵押权的使用占有该残余物啊 ，B 职权使用化财啊 ，B 职权分立怎样行使其权利啊？如果是尤其怎样，因为这个不动产什么房屋啦，房屋啦，好，房屋怎样？残余嘛，变成失火啦，或者怎样地震啊，垮了之后怎样，变成是财务嘛？财务如果怎么样，没有构成63年第六次的民权利的这个性质的话，这种怎么样就变成是动产啊？动产吗？不动产权啊？不动产变成动产，所以怎么样？不动产变成动产的话，不动产就消灭了，不动产消灭，抵押权也变成消灭了。这种怎么样？为了保障怎么样优先债权人的权利，怎样？这种怎么样？抵押权的优先债权就变成什么？职权的优先债权，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关于量职权，好，职权执行时职权这个权利，好。当然，好，在第四个天然之行，好，天然之行863条，天然之行抵押权效力给予抵押物，好，来注意哦，这里要注意小心陷阱，小心陷阱。863条问题怎么样？抵押权效力怎么样？给予抵押物扣押后，扣押后，扣押后至抵押物分离，而得由抵押人、抵押人、抵押人收取之执行，天然之行有问题。关键在哪里？第一个怎么样？按什么？扣押后。第二个怎么样？谁可以取得？抵押人可以取得。如果是第三人可以取得，第三人取得的东西怎么样？可不可以？不可以。有问题？比如说怎么样？甲买乙怎么样？租给乙嘛？好，租给乙怎么样？拿去怎么样？种花、种树、种苹果嘛？有问题？那这个怎么样？花、树、苹果、果实的知悉授权谁收取的？谁收取的？已收取了吗？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吗？可以吗？这个很简单哦，这个很简单。已收取吗？既然是已收取的话，这是怎么样？甲的抵押权人丙可不可以去把这个知悉拿来怎么样去扣押？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哦。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在绑定之期，好，绑定之期，来抵押权之效力呢？基于抵押物扣押后，扣押后一样，扣押后怎么样？扣押后，抵押人就抵押物，抵押人，好，抵押人就抵押物是抵押人哦，如果是抵押人可不可以？不可以哦。好，来收取了法定执行。好，但抵押权被扣押物之行使通知清偿法定执行之义务人一样，不得与之对抗，不得与之对抗。所以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对抗效应，而非生效效应。效应有问题，它是一个对抗条件，好，对抗条件。好，这是法定执行部分，有问题？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着881条，刚刚讲的代位物，这个重要，这个重要，自己旁边注意怎么样？820条之一的1、2、3、1、3项，有没有？好，我们看881条位，好，第一项，抵押权除法律有例外，以抵押物灭失而消灭，所以抵押物灭失的话，抵押权也跟着消灭，好，为什么？因为怎么样？抵押权是存在于嘛物的上面嘛，所以这个物消灭之后，怎么样？抵押权一定会跟着消灭。好，但抵押人怎么样？因灭失所获的赔偿或其他利益怎么样不再实现？所以这是怎么样？如果有怎么样其他的损害赔偿，比如说怎么样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怎么样保险金啊，或怎么样刚刚说讲怎么样把这个共有物分割中的什么补偿啊、补偿金啊、补偿金啊，但是怎么样都怎么样不因此消灭？但是今天怎么样变成损害赔偿或怎么样保险金或补偿金？这是怎么样？是不动产啊？不是 ，sorry， 是不动产。金钱是不动产，不是吗？不是， 因为它不符合怎么样？六十三年第六次民权一嘛，也不是嘛，土地嘛，好对，所以它不是不动产嘛，有问题？好，那这怎么样？金钱啊，金钱这种债权或怎么样？耍一样球权这种债权，这怎么样？来抵二项，好，第二项，抵押权对前项抵押人抵押所该行使之赔偿或其他请求权有权利之权，这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动产的抵押权怎么样？转化为怎么样？权利之权，有问题？转化为权利之权，对这些耍赔偿或怎么样？啊，这个保险金啊，或怎么样？补偿金啊等等，这种金钱债权怎么样？会有权利之权。好。其次序怎么样？与原抵押权到好，次序跟抵押原抵押权到好。第三项，给付义务人怎么样？因恶意或重大过失，恶意圈下来，重大过失圈下来。好，向抵押人的给付怎么样？对于抵押权人不生效力，什么力？好，那这时候跟什么？哦，这个代为物啊，代为物啊，八八一条的第十项，还有这个第三项规定。好，第四项，抵押因回损而受的损害赔偿或其他利益怎么样？左右三项是规定，有问题？好，那这是代为物哦，那这个回去了，这个修正理由部分，什么修正理由部分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来我们看116页，好，116页，直接看这个说明。来，第一个。所谓代为物怎么样？禁止抵押物回损赔偿，抵押人因此而受的赔偿或其他利益赔偿。好，那这个啊，因为抵押物所重视的为财产上交换价值啊，故抵押物回损赔偿时，该赔偿或其他利益上还有其他利益为抵押权效力主体，对抵押权方公平。好，第二个样啊，许说的这个争议啊，代为物是包括保险金，有包括保险金，有包括保险金。好，这是由肯定做跟否定做的区别啊。好，否定说是保险法界的学说啊，啊，保险法界怎么样？认为怎么样？保险金不是代物，但怎么样？民法的学者怎么样？认为怎么样？是代物，有问题？啊，所以肯定说，我听说怎么样？啊，保险啊，这个念保险法的学者就觉得，哎，保险金怎么样？这么伟大？好，但不是代物嘛，有问题？好，但怎么样？民法学者啊，反正都一样，都是钱嘛，好，所以是代物嘛，有问题？好，所以呢，考上三年之后才去。考试的时候，你说当时才肯定说嘛？为什么？因为保险法学者不会来改，你也明白了，有问题，有问题。好，好，那这个下面最后两篇八章，像1345号判决采取肯定说这个见解啊，所以好，明白这个多数好这个意见跟这个实务意见，我采取肯定说看法，有问题。好。那在117页啊，117页哦，这个代为物之行使，好，这个第一个好，担保权之延长，好，这是修法前都说。那修法之后，你看采取法定的债权之权啊，好，权利之权，债权这个之权有问题？好，那这是代为物的性质。好，那下面这个101台大这个好，法院说法其实很简单，好，好，其实很简单，我去自己看，好，各位为什么？甲向乙贷款有好有。丙单独提供 A、D 跟 B 屋作为担保，好 ，A、D 跟 B 屋作为担保，按什么？作为担保什么？设定什么？抵押权嘛，有问题？好，与也啊，乙丙2008年2月1日好书面协议，那同意怎样？对，好，同意怎样 ？A、D 跟 B 屋抵押权设啊设定事宜，为双方延迟至同年6月1日始办妥抵押权登记。请问一下，抵押权什么时候办效力？在什么时候？同意书哎，同意书面还是登记？当然是登记嘛，有问题？所以什么时候发生效力？6月1日，有问题？同年的6月1日，2008年6月1日。好，再啊，经常第二，并于同年3月1日怎么样？将 A、D 跟 B 怎么样？出租交付与他人，租期3年，同租3年。所以这怎么样？同年3月1日什么时候？在抵押权设立前设立后，设立之前嘛，有问题？好。将 A、D、B 屋出租与交他人，好，出期3年。第二个，丙的配偶住址怎么样？在 B 屋旁边空地怎么样？新建一个对方非本大物之用的 C 仓库，有没有 ？C 仓库有考出来，好，每年会举这个例子，有没有？那就考出来了，好，有没有？好。并且打工庇护房加盖一间地厨房，有没有？要不然就是仓库，要不然厨房，要不然就是厕所嘛，有问题？好，那就这样哈。好，再来，好，那 C 地呢？两者于同年4月1日完工，但未办理呢所有权啊所有权的第一次的已登记。请问一下，没有办理所有权第一次登记，这是什么？违章建筑嘛？但是违章建筑会不会影响到民法上的性质？不会了，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幌子而已，有问题？好，那什么时候盖好？4月1日，请问一下，抵押权设立前、设立后、设立之前吗？有问题？好，来，好来，第三个，丙的当事人于同年5月1日将 B 屋大门前具有艺术价值的1石狮子拆除， 某一时之 中，好，此时在住，好，摆放在某一晚禅之中，好，禅之中，好，是，好 ，B， 自己于七月一号，好，七月，好，五月一号的时候，设立前，设立后，设立之前嘛，好，再第四个 ，B， 自己呢于同年的七月一号，设立前，设立后，设立之后嘛，对不对？好，收取 A、B 中的所种植的 M 果实，这是什么？什么东西？M 国之梦，天然之息，有没有？好，准备出动。好，四号怎样？好，四号这个好，这样武力草案，引来与同年八月要怎样？申请查封拍卖 A、B、B、U、C 仓库 D 厨房一十四子班 F 国师，并祈求出具怎样 A、B 及 B、U 上的租赁关系，就其卖的押金优先送偿。请问你的怎样？有理由？有理由？有理由？有理由？有无理由？有理由？回去自己做，有问题？有理由。哎，刚刚我们把重点量都讲了，会不会自己判断？会不会自己判断？下次哦，对答案哦，有问题？下次对答案，下次对答案，回去自己做，不要丢皱眉头，好不好？回去自己做哦，啊，这个一定要怎样？自己动手做，你才会记得起来，有问题？这些刚刚哦。这些答案刚刚我全部都有讲过，有问题该提醒你的重点，该叫你放的这个重点量都有提醒你哦，有问题？好，继续做，下次对答，有问题？好，可以哦，好，可以哦，好，好，好，加油哦！要养成独立思考的这个好，不要一直依赖好老师好，当然老师可以让你依赖好，我让你考没关系哦。好，再怎么样也不要看太，不要看太久哦，要自己独立哦，没问题。好，好，来，好，加油，好，加油，好，站住！好，来，我们来第三个，好，第三个118页，118页，来抵押权的内容啊，好，抵押权内容，好，就是第三个部分，抵押权的内容，好，抵押权内容，好。怎么办？好嘞，第二抵押权的，好，当然怎么样？抵押权内容就是什么？抵押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关系。好，第二抵押人的权利，好，抵押权利哦，那这很简单。第二怎么样？使用收益，好，使用收益。因为第因为怎样？抵押权不移转，抵押不移转占有，好，不移转占有。所以怎么样？好，不抵押人呢，他就抵押为使用收益，好，为使用收益。好，第二怎么样？他当然可以怎么样？处分抵押物嘛，好，好。865条，啊，不动产所有人应担保负债权，就同一不动产量设立住抵押权的，其次序名一，好，其登记好，其次序名一登记先后名字啊，它可以怎样同时设立多个抵押权？有问题？有问题？好，比如说我们讲 A、B 价值1000万，这时候我们讲设立第一受惠抵押权，设立200万，那这时候它有多少价值可以去做担保？还有800万，所以它才可以设立第二、第三、第四，有问题？好，所以它可以设立多数的抵押权。好。再来第二个，好，第二个设立其他的用物权出租或出借，好，这个866条，这个866条，你看熟，很熟悉，很熟悉，怎么没看过？866条哪边看过？在，啊，这边看过，有问题？好，这边看过，866条这边看过，好，所以我们看866条，来，第一项。不动产所有人与设立抵押权之后，怎么样？与同一不动产上的设立地上权或其他以使用目的，好，使用收益为目的租权或成立租赁关系，但抵押权怎么样？不因此而受影响，有问题？什么？抵押权设立之后呢？这个怎么样？抵押权人就不动怎么样设立嘛地上权嘛，或其他怎么样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嘛，有问题？有问题？或成立租赁关系嘛，但抵押权怎么样不因此受影响，有问题？在好，好在好，第二项，请问这里面抵押权实行抵押权受有影响是？其他是怎么样？抵押权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 ？A、D 上面，好 ，A、D 上面盖的 B 屋嘛，那这怎么样？降低 D 的拍卖权。比如说怎么样 ？A、D 原本怎么样？啊，欠1000万，那 A、D 原本是怎么样？1200万，可是上面有 B、D 之后怎么样？只剩900万，这怎么样？不影响 D 的拍卖权，对，懂我意思吗？而且怎么样？拍 D 之后的结果怎么样？不足以清偿吗？有问题？不足以清偿。这时候原本丁，如果上面没有义务的话，这时候多少钱？卖，想要卖1200万，但是有义务的话，我只愿意出900万。那这时候怎么样？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如果怎么样？如果丁愿意出到1100万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就没有影响了。懂我的意思吗？懂我意思吗？所以刚刚所讲的怎么样？得并不拍卖，得并不拍卖，得并不拍卖，都是怎么样？指的是什么？有影响拍定音乐，而且这个拍定音乐这样怎么样？会导致怎么样？ 阳明怎么样？这个受藏的情况，受到影响收，受到影响收，这时候怎么样？就得禀赋拍卖，有问题？就应该啊，好，就应该怎么样？可以考虑怎么样？禀赋拍卖，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好，所以行好，所以第二项前提怎么样？抵押权实行，抵押权受有影响怎么样？法院得处置该权利过重时该怎么行？拍卖之，好，拍卖之，好。第三项，不动产所有人，好，不动产所有人一样设立抵押权之后，于同一不动产上成立第一项以外之权利者，好，第一项以外之权利者，第一项权利有什么？第一项权做怎么样？使用受益为目的的物权吗？物权。那除了使用受益目的的物权，除了什么？第三权之后还有什么？典权、不动产业权跟什么农域权嘛？有问题？好，不成立租赁关系嘛？好，租赁关系也是以使用受益为目的嘛？那除了租赁用益物权之外，还有没有法律关系是以使用受益为目的？什么？典权上面有吗？使用借贷很好吗？就是使用借贷866条的第三项，就要讲怎么样使用借贷。好，最主要就是讲使用借贷有问题。那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把使用借贷直接归进去？好，但不是只有使用借贷，不是只有使用借贷。好，但是怎么样？好，这个你概的话，好概的规定。但是怎么样？最典型的嘛，就是使用借贷。好，这个立法里面有讲到住使用借贷有问题。好，那隔壁119页，好，注意到96页刑法特定877条第二项规定，好，刚刚说了877条第二项的这个并不拍卖。好，前二项规定与866第二项第二项提，如抵押权不动产有关权利人经或其同意施啊同意使用之人之建筑物的话，准用之案，好，877条第二项的并不拍卖。好。再来，好，再来121页，好，120页，这个488大法官解释是1943-14，好，1943-14解释，那这个回去了，可以自己看，有问题？好，这个这些是什么？强制执行法的重点了，好，以前强制怎么样必考的大法官解释，好，但是怎么样？现在不考强制了，有问题？好，所以就看看，不是看看就好，还是要看，好，很重要，好，强制很重要，怎么样？考试你们不会考，好，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在121页和121页，好，大家可以怎么样？让与抵押的所有权866条规定，好，不过呢，所有人设定抵押权之后，怎么样？得将不动产让与他人代领，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好，这是怎么样？抵押权的追击效力，好，抵押权追击效力，好，有问题？好，抵押权不受影响，好，那这是867条，让与的这个追击效力，有问题？那跟刚刚所讲的怎么样？868条的不可更新差哪里？867跟868差哪里？867、868、869差哪里？注意哦，867是什么？刚讲的868是什么？一步分割或怎样让与吗？是868吗？不可分析吗？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吗？那这里呢？867什么？我把怎么样？不动产怎么样？全部让与吗？全部让与之后怎么样？不动产怎么样？也不受影响，而且稍微抵押权不受影响，我的抵押权怎么样？也追及到受让人身上，有问题？好，所以这个867跟868差哪里？一个是什么？867是全部的让与吗？868是一部的让与吗？有问题？那869呢？跟抵押物无关吗？还有什么？抵押的债权的让与吗？有问题？一部让与吗？抵押债权的一部分割或让与吗？有问题？好，那这是好，这个867、868、869条这三条的差异啊。好，再来重要啊，来121页，好，121页，来抵押人的权利啊，抵押人的权利，抵押人的权利。好，我们看第二抵押权的次序权，好，抵押权次序权，来870条之一的规定，来。在旁边自己注意啊，还会考计算题，考计算题，考计算题。来，次序权为来第一项，好，第一项，同一抵押物有多数抵押权怎么样？抵押权得以下列方法怎么样调整即可优先受分配，好，优先受款分配。好，但抵押权之利益怎么样不受影响？好，不受影响。好，第一款，好，第一款，为特定抵押之利益怎么样将与其抵押权之次序让与圈起来？好，第一个抵押权次序权的让与，注意哦，好，注意哦，这个不是抵押权的让与哦，不是哦，是抵押权的次序权。什么叫次序权？就是什么？ 一二三四这个顺位啊，优先受偿的顺位，这个顺位怎么样？它的变根和它变动，它的降雨啊，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哦，所以第一个哦是降雨次序权，好，降雨次序权。好，第二个嘛，第二个为特定后次序之，好，后的都为特定，啊，后特定圈起来，好，特定圈起来，好，特定后次序，好，后次序抵押权之利益，啊，抛弃，好，圈起来，抛弃其抵押权之次序权，抛弃，好，抛弃第二个，抛弃，好。第三个，为全体圈下来，为全体后次序之啊，好后次序抵押权之利益啊，抛弃圈下来，抛弃其抵押权的次序，有问题？所以第二行跟第三行什么都是抵押权次序权的抛弃啊，只不过怎样抛弃怎样，是为了特定人还是为了全体吗？有不同的。如果是为特定人抛弃的话，这叫做相对抛弃，好，注意啊，相对抛弃。如果是为全体后次序的抵押权人抛弃的话，是怎么样？叫做绝对的抛弃，有问题？好，那这种怎么样？哦，这种抵押权的次序权的要与抛弃，好，抛弃绝抛弃的相抛弃，这种怎么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要如何去处理啊？好，来我们看次序权的这个规定。还要先看到八七七条之一，好，八七七条之一的第一项，好，好，闻到麦当劳薯条味道，禁止，呗，好，十点哦，买大薯买一送一，麦当劳付钱，要打广告，好，来，第二点的持续权。次序权的变动，好，次序权变动的情况有，其实有三种，好，三种跟次序一样，次序有几种？现在有很多种，好，当初只有三种，好，那三种，第一个呢，抛这个次序权的压力。第二种叫做怎么样？次序权的抛弃。好，第三种，好，第三种怎么样？反条没有问题啊，八七零条是一样没有问题，但是学术跟实务上所承认的，来，我们看一百二十六，哎，一百二十四，哎，二十五页，好，一百二十五页，次序权的变更 A B C D， 好，我们连第二个类型，黄五二类型的 D， 次序权的变更，好，变更。让与抛弃跟变更，好，这三个，好，这三个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它所算出来的答案量也全部都不一样哦，好，所以这个一定要一样，搞清楚，不要算错，好，不要算错哦，好，来，第一个，好，第一个次序权让与，刚刚所讲的，好，什么叫次序权让与？好，来，我跟你讲，什么叫次序权让与？它只说怎么样，可以怎样让与，好，让与，啊，让与。你知道吗？好，次序权让与之后呢，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好，不知道。那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那就看立法理由嘛。好，立法理由，我跟你讲说，它怎么办嘛？来，我们看一百二十页，好，一百二十页哦，重要。来，暂定理由第二点哦。哎，抵押权依其此次序能配合之交换债权哦，它交换价值怎么样？抵押权依其次序怎么样的？优先受偿之公平，为使抵押权交换价值具有利用更具弹性，并使下列啊投下金融资本在多数债权之间呢，能有灵活周转之余，并有互相管制复杂利害啊，复杂之利害关系存在啊，资本利害啊，其这个次序权同时超资本和资本人，好，还有德国人啊，与这个次序权量与之规定好。那怎么样？日本民法并给予怎么抵押权的好次序权的抛弃抛去。那我国民法照此规定，鉴于怎么样，此项制度具有刑事上的基本，与抵押人、第三人怎么样均无异象，这在学术及土地分析史上均承认之后，好，所以这种怎么样？老师说我们承认了，鉴于怎么样，抵押权、次序权怎么样可以去处分，好，可以去处分，可以去做变动，好，可以做变动。好，变动情况提供这三种。好，第一个叫做次序权的押与。好，我们再看第二一百二十页底下。好，第一种次序权让与，好，次序权让与呢，其实抵押权人为特定 抵押人抵押权之力量，将予其抵押权的次序之位。好，一级量，中间一级指怎么样？同一抵押物之先次序或同次序抵押怎么样？为同后次序或同次序抵押权之力量，将其可优先受偿分配额优先受偿之分配怎么样？将予该后次序或同次序抵押位。好，此事法律效果，见怎么样？将予人与受偿怎么样？人保有怎么样？原是原抵押权次序，让予人受偿之怎么样？人依原次序受分配。所以怎么样？第一个，他们怎么样？让予人跟受让人之间怎么样？他们是什么？变成什么？变成是同一次序哦，同一次序哦，同一次序哦。可是怎么样？可是接着，唯一其次序怎么样所得或分配之金额和金额怎么样？由受让人怎么样优先受偿？由受让人怎么样优先受偿？如有剩余，如有剩余怎么样使用受让予人怎么样受偿？好，使于让好，使用让予人受偿。好，那后面怎么样？他就举例嘛，好，他举例嘛，举例怎么样？再去算，有没有？举例给你看。好，比如说怎么样？在问甲在其抵押物上分配有乙、丙、丁、跑第一、一二三四、新台币量180万、120万、60万，回去会算，会算，好，会算，有没有？好，等一下我算给你看，好，等一下不是那么简单的题目哦，这个这么简单的回去可以自己算，我会算怎么样？好，算的是97年绿色考题量，有没有？127页，好，为什么算给你看？因为呢，我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好，有没有？我97年考上的，考97年律师，啊，这个题量，我把。让与跟变更量搞错了，让与抛弃跟变更搞错了，算错了。好，然后我后来呢写到一半，好，第一小题它有分两小题嘛，我第一小题写完之后呢发现考，好，然后写错了，好，然后记错了，好，好，记错了，当然我是只能考而已，好，大家明白？好，大家好，好，那就写错了怎么办？赶快涂掉啊！为什么要涂掉？因为怎么样，这种计算里面一定有标准答案，有问题？对对对，错就是错嘛，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计算已经有标准答案了，但对了，当然就是分数就一定 OK 嘛，啊，一定很高，至少我能看至少12分以上一定有，懂吗？但是错的话，就算你写再好，那也只不过7、8分而已，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赶快涂掉了，好，而且我确定我写错了，好，而且我确定我更改之后怎么样，一定是对的，懂吗？好，所以我赶快涂掉，好，所以我就浪费了15分钟，好，浪费了15分钟，所以导致我第一次题只写了10分钟，只写了10分钟，好，只写了10分钟，然后怎么样，字多，好，有没有？啊，把条乱写，好，不是把条乱写，把条一定要写，懂吗？好，把条就，哦，我也想过了，哎，刚，哎，上次最后的时候有同学问，哎，把条给我写啊，我就是。都可以，可以用，好，可以用。因为怎么样？93年公文格式条例怎么样？从这个国字怎么样改成怎么样？阿拉伯数字。所以你现在看到公文呢、啊，法条都是以阿拉伯数字。你去看怎么样？法院判决也都是以阿拉伯数字，有问题？有问题。啊，但是怎么样？这个可不可以写？基本上不建议啊。但是怎么样？如果万一要是没办法的话，那你只好改了，没问题。好，懂吗？懂吗？好，那这个但是怎么样？就是退无可退哦。就像我刚刚剩10分钟，那怎么办？刷三，好好的，好知道，这样子写，有问题。好，但是怎么样？当年第一次题啊，就是今年这个律师的这个第一次题啊，好，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这第三题嘛，好，第一次题你看，我只写了10分钟，然后只写了大概15行而已。只写15行，好，但是怎么样？结果还不错，还不错哦，因为他考一个77年第7次民决一跟应该是96年第8次的民决一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很熟嘛，然后我就直接怎么样？我也不啰嗦，不废话，好，不啰嗦，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因为我喜欢写故事，有没有？我写故事要把那个前言啊，什么最近过啊，那个逻辑推理顺序怎么样写？啊，我那一点怎么样？直接切重点，好，直接那个把那个96年第8次民决一的那些真点怎么样，把它给丢上去嘛，啊，我也不管加一点零五几。跟青年吗？好的，那就反正就写上去嘛，对不对？那就好，反正来不及啊，就长这样，明白吗？那就写出来了，还好，好下号不到纸号纸还 OK 啊，好，明白？50几分了，好，还 OK， 好，所以好，这是我的尺度，明白吗？人生的污点，好，明白吗？好，所以呢，特别牢记在心，好，要跟各位同学去讲，说这些怎么样？不要说，好，不要说，好，所以这些怎么样？让与好次序权让与怎么样？它是一个什么？第二，它是什么？受让人跟让人怎么样？它是同一次序，好，同一次序。但是怎么样？但是由怎么样？由受让人怎么样？由先 好，所以这是怎么样？让女人受到怎么样？所谓统一秩序，同位，同位第一好，这个。哎，我们直接从题目来看哦，好，直接从题目来看哦。来，我们看1997年律师的考题啊。先不要了，我们先把这个好，这个不是好，先把这个游戏规则讲完之后，再直接做例子给你看，好，直接做例子给你看，好，比较印象深刻。好，所以让女娃子同一次去，你看受害人优先受伤，好，受害人优先受伤。好，再来，回来123页，好，又有一样，抛弃秩序原抛弃，好，有相对抛弃跟绝对抛弃，相好分数下，好，第一个相对抛弃，好，相对抛弃怎么样？其实抵押权人会特地后秩序抵押权权利怎么样？抛弃其抵押权秩序权利，意思怎么样？同一抵押物则先秩序怎么样？好，先秩序抵押权会特地后秩序利益怎么样？抛弃其优先受偿之位，好，所以这种利益之位，好。这时候怎么样？好，当事人之间买方需要怎么处理？好，只是怎么样？又抵押权之抵押权怎么样？归属之秩序怎么样？并无变动啊，并无变动。仅限怎么样？抛弃抵押权秩序怎么样？因抛弃秩序之行为怎么样？与受抛弃人之抵押权怎么样？成为同一秩序，一样吗？同一秩序，同一秩序，将其所受分配之金额怎么样？合计怎么样？按债权额的比例分配之，比例分配之，比例分配之啊。所以怎么样？如果是抛弃的话，好，抛弃的话，对方会怎么样？绝对抛弃跟相对抛弃，好，绝对抛弃跟相对抛弃。那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相对抛弃的话，它的法效啊，第一个怎么样？它一样是某同一秩序，好，同一秩序。但是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抛弃人跟受抛弃人怎么样？两个怎么样？依照债权额的比例去分配，有没有 keywords 统一秩序怎么样？比例分配，比例分配。但是怎么样？让你什么？统一秩序怎么样？受让人优先受伤，优先受伤。当年我们错误怎么样？就是犯在什么？这两个基本啊，有问题，都是同一次序嘛？结果怎么样？我记者怎么样？抛弃是优先受伤，让你是比例分配，搞错了，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要记住哦，好，要记住哦，好，血雨类的教训，千万不要再发生在你的身上，有问题。好，因为这种题目怎么样？计算题嘛，对就对，错就错，没有什么第二句话可以说，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让女娃是同一次序，优先受伤，优先受伤。那是什么呢？相对抛弃怎么样？同一次序怎么样？比例分配，有没有？同一次序优先受伤，同一次序比例分配，同一次序优先受伤，同一次序比例分配，有没有？可以吗？好，记起来哦，好，记起来，记起来哦。好，再来，好，再来第二个，好，第二个怎么样？相对，好，绝对抛弃，好，绝对抛弃。好，就哎，回去这个计算题啊，哦，这个立马留里面呢，举这个例子，回去多算几次，好不好？那如果老师懒惰一点呢？就直接说一模一样，直接说有问题。好，这个好，要回去要注意哦。那另外怎么样？国际司法，好，国际司法，好，涉外也是法律适用嘛？国司法学的要好，对不对？我跟你讲哦，那个国司里面那个例子，记一下，好，记一下。老师懒惰一样，好，老师懒惰的话，把那个国司那个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一起考进去，有问题，有问题。好，反正怎么样，立马你们里面同学举的这个例子，一定要怎么样，特别的注意，有问题。好，那再来，好。绝对抛弃，好，绝对抛弃，好，绝对抛弃怎么样？禁止抵押权怎么样？为全头秩序利益怎么样？好，抛弃怎么样？好，那这个好，这个应该很简单。好，这个怎么样？绝对抛弃很简单，这个怎么样？我就是为全体后秩序的这个抵押权抛弃嘛，所以这个怎么样？绝对抛弃怎么样？它的秩序怎么样？变什么？变的是最后嘛，最后的这个秩序嘛，有问题。有问题，好，但是要注意哦，绝对抛弃，绝对抛弃，秩序权绝对抛弃，是不是他抛弃抵押权？不是哦，注意哦，他还是什么？他还是抵押权哦。就今天怎么样？标的物所卖的价钱怎么样？他还是可以优先受偿，只不过他受偿顺序怎么样？他是最后一个，有问题？他还是比一样普通的抵押不一般的债权人，普通债权人还是要强哦，有问题？好，所以他秩序权抛弃不是抵押权抛弃哦，有问题？我这两个不一样哦。好，再来。 最后一个次序权变更啊，次序变更怎么样？不在民法的规定里面，但是学术跟实务里面所承认的。来，125页，好，先看125页哦。来，次序权变更，来一。系怎么样？同一抵押物之数，抵押怎么样？将其抵押权次序怎么样？互相交换，次序权怎么样？互换，好，次序权互换。所以今天另一个期权抵押权怎么样？就是次序互换。有问题？那既然次序互换的话，这时候怎么样？受偿金额怎么样？当然也会怎么样？就全部都会有影响到。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因为次序互换就怎么样？比如说第一次序是求偿100万嘛，第三次啊，比如跟第二次序求偿500万嘛，那次序互换就变什么？第二次序变第一次序，第一次序变第二次序，所以第一次序可以拿多少钱？可以拿到500万，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怎么样？次序互换，次序的变更的话怎么样？就会涉及到怎么样？后次序抵押权人他们的分配的这个情况，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次序权变更了。好，把握利润，但是怎么样？学说跟实务均承认之。好，带效益它是一种绝对效益了。好，次序权变更应经受影响之抵押权人同意方得为之。好，如果有其他利害关系怎么样？亦需经利害关系人同意，且需经758以上登记怎么样？只剩次序半更，好，变更的效益，半更台湾国语，好，没有变更，好，变更，变更之效益，有问题？好，那这是次序权变更。好，所以我们现在看题目哦，再看题目。来，好，那这个里面详细的这个好说明啊，好，这个回去自己看。我们直接杀例子有没有？好，直接杀，好，杀例子有没有？就之前律师好题哦，做完了，好，就下课喽。来，加油加油，忍耐哦，忍耐哦，好，加油。好，好。我肚子好饿，好，好，甲乙丙 A B 怎么样？好 ，A B 好，设定怎么样？1234次序怎么样？给抵押权怎么样？给乙丙抵物十人，好十人，担保其金额顺序怎么样？100万、100万、200万跟400万元。好，所以要来，将他的好土地改成 A D 好了，设定抵押权的这个次序，来第一次序、第二次序、第三次序等。第四次序，好，那这种怎么样？各100、100、200、400，有问题？有问题？好，1234，1234，好，100、100、200、400，好。那是怎么样？各抵押权顺序怎么样？第一个，好，第一个，乙将第一次序怎么样？让丁，乙将第一次序让丁。那其后怎么样？丙经乙丁同意怎么样？将其怎么样？第二次序与物的第四次序为并吞，有没有？好，试问第一小题 ，A、D 拍卖价金600000，应如何分配各抵押权人？拍卖多少钱？2800，这时候帮你们换一下面的题。第一个请干嘛？换先生的题。第二个怎么样？乙将第一次序怎么样？让与丁嘛？乙是谁？第一次序吗？第几次序？第三次序嘛？所以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次序的啊？让嘛？乙丁。有没有？好，那这时候我们要一开始要怎么写？一开始怎么样？可不可以直接计算？不可以，懂吗？好，直接计算就烂惨了嘛。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你要比别人更厉害，好，比别人更强，比别人怎么样？更高分，考上司法官吗？这时候怎么样？如果考律师就直接算了，好，没关系，好，反正1000个人，好，对哈，没有，不是啊，开玩笑哈。那还是要怎么样？按照游戏规则，什么游戏规则？一样啊，法条吗？怎么样？有没有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吗？有问题？所以开始怎么样？次序选择让与法条规定。有规定有嘛？第一条规定807条之一的第一款嘛。那这个怎么样？你也可以把怎么样？央与这边的规定怎么样？它的立法目的，好，立法理由怎么样？好，这个促进怎么样？好，这个经济，好，这个抵押权次序这个活络嘛，然后促进怎么样？经济价值等等之类的这个立法目的怎么样？写进去嘛？什么理？只要是遇到修法的东西，如果怎么样？时间允许的话，好，时间允许的话，这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个修法这个理由怎么样把它给补进去？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第一个嘛，次序的怎么样？让与嘛，第一次序跟第三次序的让与嘛。好，接着再来，好再来，还发生什么事情？丙经过乙丁同意之后怎么样？与第二次序的物怎么样？ 为什么？病根嘛，所以这怎么样？病根不怎么样，再做什么？乙根，丙根，好，经乙丁同一根，将其第二次序跟什么戊的第一次次序做丙根嘛，所以是丙根戊做丙根嘛。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我的残局放在哪里？等等，这两个怎么样？搞反了吗？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两个搞反，算出来答案一样。一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一个是右下角，一个是丙根，对吧？算出来的答案结果怎么样？一定是不一样，有问题？算出来答案有一样的话，那也是凑巧而已，有问题？啊，老师刚好那个是数字怎么样？刚好啊，对不对？好，但是怎么样？基本上怎么样？都 OK， 都 OK。好，所以你看，第一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第一小题，好，第一小题要怎么算？怎么算？第一个，如果你聪明的话，两个可以怎么样？混在一起算，好，但是怎么样？不建议，因为怎么样？你们不一定聪明，懂吗？好，懂吗？好，懂吗？好，好，懂吗？我们要保守一点，好，保守一点，以不要出错为前提，懂吗？好，懂吗？好，所以我建议啊，一个一个算，丙丁让予我会一点，算完之后怎么样？再算，丙午有变更，有问题？好，当然一开始就会混在一起算，好，这个很厉害，好，很厉害，好，但是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 ，step by step， 有没有？一步 step by step， 听我，一步接着一步嘛，吼。但是以本来吼，以后面好了，他们的发音嘛，吼 ，step by step， 因为他们不会卷舌嘛，吼。那今天怎么样？跟那些日本人吼，他们跟阿多吼，跟黑人吼讲英文吼，他就有点听给他听不懂，好没有？那哎，阿伟，你还是讲日文好了，吼，讲日文我听得懂了，吼。好，来回来。好，来，乙丙，好，乙丙让予，好，乙丙让予哦。好，什么叫让予？就是什么？同一次怎么样？优先受伤，受伤的优先受伤。好，所以这是怎么样？来，一二三四，来，这是怎么样？乙是什么？第一受惠吗？第一受惠多少钱？一百万。那丙是多少？第二受惠吗？第二受惠？按零。对，可能我觉得怪怪的哦。跟我以前写的不太一样哦，乙丁嘛哦，丙戊嘛哦，应该是这样哦，应该是这样。好，那来回来呵呵，好，来第二次、第四、第三次序怎么样？丁嘛，两百万嘛，那这怎么样？这是怎么样？乙丁怎么样？乙丁怎么样？同为什么？同为第一次序跟第三次序哦。注意哦，这里的同一次序什么意思？同一次序意思怎么样？这是怎么样？让女人跟受让一样，头为第一次序，跟头为第三次序哦，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你？然后我跟你说，同一次序的意思是这样哦，同一次序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这是怎么样？已经头为头为第一次序跟第三次序，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怎么样？一二三四要怎么分？一二三四要怎么分？这是怎么样？卖了多少钱？卖了六百万元吗？有问题？卖了六百万元吗？这时候六百万元怎么办？怎么办？这是怎么样？第一个怎么样？让女跟受让先，这是怎么样？同一次序，同为已经同为怎么样？第一次序跟第二次序嘛。但是怎么样？谁先受伤？谁先受伤？受让人优先受伤，受让人谁？第一嘛，有问题。所以这是怎么样？第一先拿多少钱？第一先拿多少钱？第一先拿一百万，有问题？为什么第一先拿一百万？因为他优先受伤嘛。第一次序拿多少钱？一百万元嘛，有问题。第一次去拿一百万元，那由第一怎么样？优先受伤一百万元，那第一共要拿多少钱？要拿两百万嘛，对不对？所以他优先受伤一百万，那剩下多少钱？第一次去剩多少钱？剩下顶的嘛，有问题。然后所以换下下一个 next 谁？谁？丙吗？丙拿多少钱？丙拿一百万，有问题。好，再来第三次去谁？乙丁同为第三次去嘛，但是谁优先受伤？丁优先受伤，所以丁再拿多少钱？再拿一百万元吗？好，一百万。那第三次还有多少钱？还有一百万吗？还有一百万。所以由谁受伤？由乙受伤一百万吗？有问题？有问题。那最后呢？最后谁？就是戊嘛。戊拿多少钱？戊拿多少钱？戊再拿两百万元吗？有问题？有问题？可以吗 ？OK 吗 ？OK 吗？好，再来 next。下一个丙戊的 B 变更了。什么叫变更？什么叫变更？什么叫变更？次序怎么样？互换有问题，次序互换。好，什么叫次序互换？就是怎么样？是次序怎么样？就整个换掉了嘛。那谁跟谁换？丙跟互换嘛。所以丙跟互换的情况下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丙就变第一次序第四次序嘛，互就变第一次序第二次序嘛，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既然第二次序跟第四次序互换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来，第一个。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一会不会受到影响？第一会不会受到影响？第一会受到影响？不会嘛，因为它是第一次序嘛，所以它还是拿多少钱？拿100万，有问题？那会受到影响什么时候？第二次序就开始受到影响了。第二次序谁先拿？谁先拿？谁先拿？就不先拿，先拿多少钱？先拿400万元嘛，有问题？有问题，因为物原本是第四次序嘛，第四次序拿多少钱？400万嘛，这时候怎么样？次序变更嘛，而且经过怎么样？已经同意嘛，有问题？啊，经过已经同意嘛，所以他说怎么样？既然都同意的情况下，这怎么样？当然要先总的物拿400万元嘛，有问题？那这100万、400万拿完之后呢？剩下多少钱？剩下100万，100万由谁来分？第几次序？第三次序的人来分吗？第三次序的拿100万，谁先拿？谁先拿？丁先拿多少钱？丁先拿100万，丁先拿100万，还那剩下谁？乙拿多少钱？乙拿零嘛，有问题？有问题？那第四次序谁？第四次序来是吧？丙嘛，丙拿多少？丙拿到零元嘛，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最终的结果，最终结果，第一个，乙拿多少钱？零吗？零吗？丙拿多少钱？零吗？啊，零吗？丁拿多少钱？200万。乌拿多少钱？400万。有问题？有问题？好，是第一小题。好，第一小题。好，所以这样子，先让后变更。有问题？有问题？好，再来，好，再来。第二小题，好，第二小题哦。好，若以丙丁戊为次序，让与其变更之后，怎么样？丙戊戊为乙的力量，抛弃其抵押权次序，抛弃抵押权次序，复啊丙啊丙啊戊，哎戊戊为丙的力，抛弃次序啊，这样兄弟拍卖变法万全心，要如何分配？来哦，考试要注意哦，注意哦。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是不一样题目，还是接下去的？它是接下去的哦，有问题。所以怎么样？老师更见，不是见哦，更心机更重，有没有？你前面算错，后面就一定错，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我第二小题写的时候一定要改第一小题？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两个是独立的题目的话，那就算了，很好，我就会想说算了哈。但怎么样？两个怎么样是互相影响的哦，所以第一小题算错，第二题就一定错，有问题。好，好，所以哈，所以当时我为什么要多花15分钟去改呢？因为怎么样？我知道我改就一定对，好，所以怎么样就超改了嘛，没问题，好，一头一改嘛，哎，几分？25分嘞，好，你印多久？25分，公司法也只过25分而已嘛，有问题？好，我当年哈，对吧？公司法也只过25分，公司法那条400多条文，好没有？啊，400多条文，25分嘛，那我当然要改嘛，好，对哈，好。那借用是不会，是会嘛？是写错而已嘛？好，有没有？好，不小心哦。好，好，来，所以哦，所以哦，后来怎么样？来做什么？做抛弃嘛？谁跟谁抛弃？谁跟谁抛弃？戊跟丙嘛？好，戊跟丙嘛？丙戊，好，丙跟戊抛弃嘛？那这是怎么样？谁抛弃谁？谁抛弃谁？好，男朋友抛弃女朋友，女朋友抛弃男朋友？好，都不是嘛？是戊嘛？为谁抛弃？丙拿抛弃嘛，所以这怎么样？第二次序的戊跟第四次序丙怎么样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做什么？做头一次序怎么样来做什么？比例分配嘛，有问题？头一次序比例分配，所以这怎么样？丙跟戊怎么样？同为什么？第二次序跟第四次序嘛，有问题？所以怎么样？第一个怎么样？第一次序的是谁？丁嘛，丁的100万会不会受到影响？不会了，有问题。丁还是第一次序嘛？为什么丁是第一次序呢？我们存钱嘛，有没有？有问题。好，丁还是第一次序嘛？好，第一次序嘛，第一次序同为13，已经同为13嘛，所以第一次序比丁先拿100万元。好，再来第二个，第二次序，第三次序，第四次序嘛。好，第二次序谁？丙。 丙跟戊嘛，同为第二次序吗？那谁先啊？没有谁先啊，是吗？比例分配吗？依照什么比例分配？它是依照什么比例分配？它是依照债权额的比例分配吗？债权额多少？丙是拿多少钱？丙是拿100吗？戊是拿多少？400吗？几比几？1:4嘛。所以它谁拿多少钱？这怎么样？就这第二次序，第二次序多少钱？第二次序多少钱？400万吗？有没有？所以直接 copy 过来，懂吗？好，直接 copy 过来，400万。第二次序刚刚承接手术嘛，第二次序是400万，400万这时候几比几？1:4嘛。所以这怎么样？比例分配嘛。所以这怎么样？比可以拿多少钱？800万，对不对？那戊可以拿多少钱？320万，有问题？我不算，朋友，好猜，100+80+320多少？500嘛，只剩多少？100万，100万谁的？谁的？丁的吗？丁拿100万走，那剩下谁？乙多少？丙嘛，那丙跟戊在第四次序都是拿零吗？好，所以最终的结论，来第二小题结论，第二小题，第二乙拿多少钱？0元，好，0元，丙拿多少钱？80万，丁拿多少钱？200万，戊拿多少钱？320万，有没有理？答案就是答案，有没有理？可以吗？这样子会了吗？计算题会计算了吗？有没有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留下，留下有问题的话，留下问请问。啊，注意啊，下礼拜六怎么样？端午节哦，啊，端午节允许你们吃粽子。好，肚子饿的话怎么样？带粽子来吃哦，有问题。好。好，最后这个大白哦，我还有很多共享分享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